周公陪情中的选段《蒙嫂娘》。 Yeah.

您肯定现在休息不了，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。 夸手， 夸手。 好像